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进来，您的情感问题也可以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关注我在新浪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交流。每天呢，我们节目中也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分享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有5年的时间，孩子刚刚2岁多，可能是因为自己在生活中那段时间比较寂寞哈。他说我呢，就是在网络当中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就开始聊天了啊，聊得很开心，很高兴，然后呢，渐渐的就发展到每天不和他聊天，好像就有点受不了了。那在他的这个再三要求之下呢，然后我们就见了面了。见了面以后啊，我对他也是有好感，他对我也有好感。这样的话呢，关系就发展得一发不可收拾。我当时呢，那段时间就是觉得我不能够再和孩子的爸爸过下去了，我不想和孩子的爸爸过下去，因为我一心一意就想的是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过下去。当时呢，觉得他呢也是有这个想法的，而且呢，我说了我自己的想法，他也并没有反对。那时候可以说我们在热恋期吧。他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鼓足勇气跟孩子的爸爸说了，我说我喜欢了其他的人，我要和其他的人在一起。孩子他爸爸呢是一个比较优柔寡断的人，心很软的人，然后呢他也挽留了我，他也很难受。我也看到了，我几乎那段时间把他也都摧毁了。我们并没有当时急着去办离婚手续，还是拖了一段时间去办了离婚手续。办了离婚手续之后呢，我现在和这个男朋友哈，其实我们现在也出问题了。在办完离婚手续之后没多久，我就搬去和这个男朋友住在一起了。但是住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了很多他的问题，比如说他在男女方面并不是很严谨，除了对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女人，他也在网上不断的去认识，甚至还有小女生。另外呢，他这个人在工作中也是一个挺不负责任的人，并不是很爱他的工作，在工作中经常出现一些疏漏，然后呢也经常被批评，工作让他也很暴躁，经常情绪不好，回来也跟我发泄。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和他似乎再没有那些甜蜜的过往了，我们变得很现实，彼此呢也都会有很多的满满的怨气。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比想念孩子，想念前夫。他说那我就去以看孩子的名义找了前夫哈。他说但是前夫呢都不太愿意和我坐下来10分钟都不行。他 把孩子带给我，然后找个理由自己就出去了。那么跟我说好了两个小时以后再来接孩子。他说其实我现在的心思吧，想一想过去的日子没有什么大错，和前夫和孩子在一起的日子应该是我人生中可以满足的日子。我是想问你们，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听你们的节目，我前夫这个人心软，耳根子也软。其实呢，我前夫这个人啊，如果对他说一些好听的话，好话的话，他应该还不会那么心像石头一般的硬。所以我想问你们哈，我出了这样的大错，我又已经和他离婚了，那么我怎么样才可以说通他，我能再回到他的身边？你们能不能教给我一下这些策略呀？ 嗯，这个经历了这场事情，其实就有点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嗯， 就是婚姻内的战争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先修整， 嗯， 不是着急说，比如说在原有婚姻里边五年，然后觉得比较平淡，然后外头在网上认识了其他的男性，一冲动走出去，然后发现其他男性不好的时候再一冲动走回来，其实。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觉察，还有做一些修整，好好的思考和反省一下自己，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不着急的去这个，就类似于抓完这个拐棍就抓那个拐棍，就是我会担心，就比如说有一些方法，或者因为前夫心比较软，你回来了，那么回来之后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就比如说有一个问题，他可能就忽略掉了，就是前夫的因为这段婚姻或者这件事情的创伤还没有处理。你再回来之后前夫就能跟原来一样吗？ 嗯， 不一定的，对吧？ 嗯 嗯，就像你原来离开第一段婚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你跟那个网上的那位男性之所以有如此亲密美好的感觉，那是因为有现在的婚姻为基础。 嗯， 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可能觉得那个婚姻那个片面的接触会有很好的感觉。 对， 那现在你就不能再犯这个错误了。 嗯， 因为那边不好，又马上回来，又忽略了这个历史背景。 嗯嗯， 你再回来之后，那前夫的心理创伤不解决，就算是他答应你回来了，你们两个之间也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说着急回来的问题，是要做自我修整的问题。 嗯， 做一个有智慧的在婚姻里边经历过加引号的战争的人。 嗯， 要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那么做是因为什么，得到了什么，然后自己在他自己其实也有创伤的，来回这么走，自己的创伤有没有解决？ 嗯， 是不是着急回来也是他自己解决创伤的一种方式？如果着急回来是解决创伤的一种方式的话，我个人是不太赞同这样去做的，因为他会带来新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当下或者是当务之急，并不是说着急回到原来的婚姻， 嗯， 而是好好整理整理自己。 嗯， 最起码可以给自己一段空白期。 嗯，就是如果说你觉得现在这个后面结交的这个人，你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也并不打算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先撤出来， 对， 然后修整自己， 对， 让自己，先谁都不考虑， 对， 是吧？ 对， 前夫和现任先都不要去考虑，先看看自己。 对， 嗯， 是的，因为这里面存在一种想当然。 嗯， 这种想当然有时候可能会让他再次受挫。 嗯， 比如我想当然的出去了，我又想当然的 回来了 。哎，这种想当然，如果再想当然一次，很可能在这方面会有很大的挫折给他。 嗯， 所以我建议他先有一段空白期，自己好好想好。你可以趁这个机会想一想，自己在婚姻当中需要什么，或者需要什么样子的婚姻。 对， 这两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走进婚姻，我需要什么？ 嗯， 我需要什么样子的婚姻，这俩有交叉点。 嗯， 你往往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之后，你就能正确的面对前一段婚姻，还有这个现在的这段感情。 嗯， 你有了这种较比理性的认识的时候，你再决定我是不是要回来。 嗯， 我因为我判断他现在的回来，也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情感的冲动在里边的。 嗯， 他来回折腾上几次。就不好再恢复了，有些东西。 对对对，就是如果再反复，再有什么反复的话， 对， 那现在可能是前面的生活和现在生活的比对，就是原先想的是冲出了现在自己不满意的婚姻，有了其他的人， 那我们原本以为那个人给我们的都是我们内心想得到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在现在的婚姻里没有得到的东西，但是其实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才会发现，哎，不对啊， 对， 想得到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得到， 没错， 原来这个人也有那么多的毛病、缺点、 各种问题， 嗯， 你看他的思考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在原有的婚姻的基础上去思考婚外的这段感情， 嗯， 他又在婚外的这段感情反过来去这个基础和背景上去思考原来的婚姻， 嗯， 所以他缺少一个关乎于自己的真正的对婚姻的思考和认识， 嗯， 这个课早晚得补， 对， 还不如借这个机会给自己一段时间， 对， 嗯，补补课， 对。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啊，男生的问题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这个现在正在策划婚礼，我和我的女朋友啊，我们俩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是我呢是觉得不要太复杂，有那么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至亲和一些非请不可的好朋友，不请都说不过去的，来了就行了，那我们呢弄得比较有趣一点，好玩一点，但是呢不要太正式了就可以了，他想要穿婚纱没问题，他想要在草地上没有问题，但是呢整得比较有趣儿，然后别摆那么多大桌，实在是觉得过去参与别人的婚礼，看到在婚礼上那些人吃吃喝喝的样子，然后看到婚礼上那一个一个的套路，我都觉得没意思，我们一定要那样结婚吗？这就是我的想法，但是啊，我女朋友不，他想的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怎么能够让大家都看到他。他说那天是他人生中最漂亮的一天，他当然希望很多人都能看到，这很多人包括他公司的同事，甚至平时连说一句话都没说过的同事。其实我们绝对没有挣别人份子钱的意思，但是他的想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那天他的美。我对他说发朋友圈不就得了，他说不，他说一个女生自己是这个婚礼是不是够盛大，他说那么是女孩心中的一些理想哈。他说现在我们俩就分歧了，我不喜欢盛大，我不喜欢那里摆很多桌，我不喜欢婚礼油腻腻，我不喜欢看到婚礼上很多人在那儿大吃大喝，我觉得有趣甚至搞怪一点，让大家觉得难忘就好，但是他就需要，我现在都觉得我们两个人怎么回事，没有结婚就这么多的毛病啊，还有这些矛盾该怎么办呢？ 嗯，这也不算毛病和矛盾，先不要这么定义哈， 嗯， 要不然会影响结婚的感受， 嗯， 也会影响之后的婚姻生活， 对， 因为一旦我们内心对两个人的关系或者婚姻本身有一个定义或者是一个不太客观的认识的话，将来真的会影响两个人的相处。 嗯 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做自我验证。你说，你看，还真是一堆问题啊，各种不一样。其实，婚姻根本的意义就是允许两个人的独特性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两个人做互融共通。 嗯， 这才是婚姻最根本的意义，而不是要求严格的一致性。这个是先给这位先生提一个醒啊。还有呢，婚姻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变得不太重视婚姻的这个仪式，觉得很繁琐， 嗯， 啊，有什么意义吗？对吧？只要两个人好就行。但是慢慢的，现在很多人越来越重视这种仪式性的东西了。 对， 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内，就对婚姻中的两个人，它似乎是一种心理承诺，也是一种跨门槛效应。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一旦迈进婚姻的这个门， 嗯， 进了这个婚姻的这个院墙， 对， 我们就要在这个框架之内去思考、去行为、 嗯， 去做事儿、去互动了， 嗯， 它有这种心理意义在，像更像一份心理契约， 嗯， 再一个呢，还有昭告天下的意思， 嗯， 啊，就是我要让所有的亲朋好友、同事都知道，这个男人是我的，这个女人是我的，而且我有一个很幸福的这种婚姻存在，特别是对女性， 对 这种需求就更强烈。 当然了， 对吧？ 对， 所以我一般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偏向女性一点，就是，男性呢就 尽量的在婚姻仪式这个事儿上去满足一下女性的需求，因为这个对女孩子有挺深的意义的。小女孩在四五岁刚会画画说话，去幻想她自己的将来的时候，她就会画好多自己穿婚纱的 对 那个照片， 对 吧？ 嗯， 所以这个对女孩子的意义有时候是大于男性的。 对， 嗯， 男生可能也就是觉得，哎呀，就是那么一个婚礼嘛， 对， 啊，这么一个结婚的仪式嘛。但是对于女生来说，你真的是很难了解、很难理解女生心中这个仪式多么的神圣。 对， 嗯，对她来说是多么的不一般。 对， 嗯，特别我们的婚礼文化，其实也就是这几年，这种西式婚礼的这样的东西，才在女孩子心中。 对， 你看国外。真的是女孩子那把这个婚礼这件事情，有一些这个国家他们把婚礼这件事情，女孩子在婚礼上的表现，伴娘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这个婚礼的每一个细节，在婚礼之前要怎么去商议，怎么去讨论，那简直那真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那几天那些日子最重要的事情。 对， 其实这个看场地呀，怎么样能让婚礼那一天很完美啊？ 对， 就是这样的哈。 对， 其实这就是女孩子心里面想的。 对， 嗯， 她那一刻既成为全部的人关注的那个公主 焦点，对， 焦点，她又要告别那个公主。 嗯， 她其实有对女孩子来讲有一个内在的这种转化仪式。 对， 就是王子把公主给吻醒了，带走了。 嗯， 但是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公主也要慢慢变成女主人的那种感觉，要不然容易有公主病。 对， 所以她既是瞬时的高度的满足，又是一种告别。 对， 所以如果能满足就满足一下，而且这个女生嘛，她感情丰富，更爱表达。 嗯， 这种仪式隆重一些，或者是更甚至有点夸张一些，其实是一种很充分的情感表达和满足。 嗯，我觉得董老师太好了，真的每次都向着女生，而且还极有说服力哈。那这样的话，这位男生都要结婚了嘛？是吧？那听了我们这番话，你既然来问我们了，就听一下董老师刚才所说到的，能够让着你的未婚妻、女朋友就让着她， 对， 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呀？ 对， 是吧？ 对， 你想开了，你觉得她开心就好， 对， 那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的毛病和矛盾了哈？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也是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女朋友给我看了，一个他刚刚拍到的一个照片集。他说在拍这个照片之前，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和另外一个闺蜜去拍的，拍的呢是一些这个比较尺度大一点的这种艺术照。他说我也问了一下当时的场景情景，他跟我说是男生摄影师拍的，而且这个摄影呢就是专门他特意拍的这种尺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照片，他是主要也是为了留下他青春的一些影像哈。在这之前他没有告诉我，在这之后呢，他把这个照片给我看的时候啊，哎呀，我当时一看，我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我觉得他应该提前和我商量，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状态其实不大适合给别人看。还拍了影集，和闺蜜在一起，还有摄影师，还有包括这个影楼里的这些人，那么在我认为这都是让我很难接受的，为这事情我心里不痛快不舒服。我当时呢有点不太舒服的样子，脸色可能不太好看，他也不太高兴，他说我不懂得欣赏这些，他说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但是我就是不开心不高兴，我就是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好像已经突破了我的一些界限了，我就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是我自己有问题吗？ 不是你自己有问题，很多男生对这种事情会比较介怀。我原来还真有过这么一个案例，就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女孩子她本身也是一个跟这个模特什么相关的，但不是专业的，业余的那种，她也会经常拍一些这种有一点点尺度大的这种照片，她男朋友对这个事情也很介怀，主要介怀的是什么呢？主要介怀的是拍摄现场男摄影师，主要是这个。但是后来那个他们俩一起在交流的时候，我把大概的内容说一说，我们不去指出这个可以识别的信息哈，看看能不能对他有帮助。 好的。 这男孩子说的是，我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和攻击，和感觉到被攻击了。我说你进一步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觉得如果女朋友征求一下这个我的意见，我会 更好。 对， 他女朋友这时候就插过来一句，我又不是你私有财产。 嗯 啊，我还真有你的意见，就好像 我拍个照还要先问问你， 还问问你我这块能不能被看到，那块能不能被什么啊？我觉得这样你又不尊重我的这个独立性了，你又把我当成附属品了啊！这男孩子就说，我感觉到被攻击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被尊严或者是哪方面被触动了一下，反正就是不得劲儿，不舒服。那个女孩子说，你想那是个工作状态，那一堆人呢。能有什么呢？就是在一堆人的场，心理学确实也是如此解释的哈。在一堆人的时候，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是很强的一种约束行为。 对，对， 那个时候人是不太容易往那个方面去 往歪处去想的， 去想的。 对， 所以它是一个较比安全的环境，又不是只摄影师跟你女朋友自己 单独的， 对，而且女性她对自己的身体的欣赏和愿意展示，其实本身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心态， 对， 她对自己的接纳度很高，而且还有闺蜜在，所以从女生的感觉来讲呢，这是一种自信的和安全的一种行为，但是对于男生来讲，其实就差一个告知，有的还会邀请陪伴，这样就会好一点。所以我把这个案例，加工了加工，讲给这位先生听，希望能对他 有帮助啊， 有些启发吧，就是角度是不一样的。女孩子绝对无意冒犯男性的边界跟尊严。这里边也绝对没有说不尊重男性，或者是甚至是不尊重自己。 明白。 那种东西在。它是一种很好的对自己的欣赏和美的展现。 对。 只是在这里边少了一个过程。 对。 就是告知你和邀请你参与。所以你可以大可不必。 那么介怀，是吧？ 你想想那场景，一堆工作人员还得摆造型，各种的，哪有心思想别的？就这种感觉。 对，事实上是的。但是有的时候，男生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照片的画面显示出来的是单个一个人很近的一个画面，那一定是这样的。 对。 但是你想想，那画面外站了无数的这样一个工作人员，一些工作状态。 对。 这就应该。没有你那么介意的一些场景的可能性哈，就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想到这些还可以再和女朋友再去交流一下，是吧？ 对。 好，谢谢董老师。再看还有一位也是男生的问题哈，我把男生的问题先集中一下。他说结婚一年多了，那我妈呢是在结婚之前就跟我老婆说了早点要孩子。当然也是我爸我妈想我早一点有孩子哈。那么女朋友呢也都答应了当时。后来结婚以后呢我也对她说，我说那我们就早一点要孩子吧，早点要晚点要都是要。早要了以后呢据说还恢复得快呢。她当着我的面答应了说行。可是现在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她一直在吃避孕药。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她没打算现在想要孩子。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我？他说我不答应你不就是吵架的事儿吗？他说应该由他来确定什么时候他想怀孕生孩子。为这事儿我们俩这几天不高兴吵架。他呢也跟我冷战，他说我什么呀，他说我的对要孩子的这件事情他认为我不够尊重他。他认为我和我父母在一起根本没有考虑他的感受。他说你们自说自话。他说我只有如此自保。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该怎么办啊？ 是这样的，好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会发生一点点不愉快。这个关键点在哪儿呢？其实只有一个关键点，女孩大多数是喜欢孩子的，当然也有一些为了事业可能会延缓几年，但并不是不想要。这是第一点，就是要确定的，女孩不是不想。第二点呢，女孩确实不喜欢被男方的父母指挥着要孩子。所以男生在这个方面要长点心眼儿，多点智慧。当父母跟你说你们赶紧要孩子的时候，你把这个转化成你自己跟妻子之间的事情。你们两个去商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我们怎么着，就是这个夫妻联盟不能解散，千万别形成了男孩跟父母的联盟，把妻子排除在外。这时候妻子明明他想要，他也说不要。我处理过好多这种案例，不是说现在要二胎吗？好多男方或者是男方的家庭非得要个二胎，觉得不孤单。原来第一胎是女孩的，那就更想再要个 二胎， 嗯， 可能想要儿子吧，结果就采用了特别的直接的方式，有的就是公婆直接跟这个 跟儿媳说 说啊、 嗯， 然后可能觉得很熟了，还有呢就直接跟儿子说，儿子就回来跟这个媳妇说，哎，我妈说咱们得再要一个之类的，女生不是不想要。那个太太其实内心也想要， 嗯嗯， 但是凡是这么一说的，太太都会有阻抗， 嗯， 那凭我要孩子这是我的事儿， 嗯， 怎么就你父母说想 要，怎么就你们家庭会议就决定了， 哎， 对吧？ 对， 你要知道怀的是我，生的也是我，辛苦的也是我，知道吗？这事儿我来确定， 没错。 哎，女人都是这个心态， 就这样的。 嗯， 所以这位先生，你先把这事儿放一放，加倍的对你太太好， 嗯， 多沟通，多沟通不一定沟通这件事儿。把关系先恢复恢复， 嗯， 把这个事儿放一放，缓一缓，然后慢慢的你俩关系好了之后，自然谈到要孩子就不是问题了。 嗯 嗯， 对，您说的太对了。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很多了啊，先别着急啊。 对， 不过，哎，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哈。那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用这种偷偷这个抵抗的方式？ 嗯， 这个多见吗？ 这个不多见。嗯，也有， 嗯， 就是如果是一方特别强势，嗯，然后另一方又害怕冲突，可能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但是早晚也会揭发出来嘛。 对呀， 啊，最好还是能直面这件事情。 对，就是如果我不同意现在就要，或者我不同意被安排着被指挥着现在就要孩子， 对， 那最好我能明着告诉你， 对， 是吧？ 对， 如果一直背着另外一方自己暗暗的去做一些这个抵抗的话， 嗯，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也是会多多少少会被对方发现，是会不舒服的。 对对对，他等于是又增加了另一个问题嘛。 对， 嗯，其实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关注到对方的感受，好多问题就特别容易解决。 嗯， 比如说男方关注到女方，因为不想要又不敢说，怕冲突而采取了这种方式。 嗯，对， 他如果能感觉到，有一点点这种委屈啊， 嗯， 恐惧担忧， 嗯， 这问题就好解决了。如果他把这个解读为，哎呦，这女孩子怎么主意这么正啊？ 嗯， 这样的话， 嗯， 啊，自己还想这种办法， 嗯， 就不好解决了。 对， 嗯，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现在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您可以继续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您就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收听广播节目，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的今夜思雨时。比如说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听 FM， 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或者呢，您想方便您的时间，在任何时候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错过了我们的节目，在您方便的时间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我们节目互动联络的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我就可以看到各位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各位留给我们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您有情感问题就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这是一位女生，她说和自己的男票前一段呢，我们就去有一个旅行这个旅行呢是到杭州，在路上我们就结识了另外的两个女生。这两个女生呢，因为大家当时在路上就坐在一起还挺聊得来的，所以呢这一路上呢干脆就说那就在一起玩吧。但是在玩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男票对其中的一个女孩很感兴趣，聊得很多，而且我太了解她了，她对别人感兴趣的样子我想是瞒不过我的眼睛的，尽管她极力的掩饰哈。所以整个那一路我的心情就越来越沉重，大概3天以后我就找了一个理由和这两个女孩分开。那我们分开以后呢，我就会发现我这个男票呢神不守舍，他应该是留了那个女孩的联络方式，不断的会有一些微信来来往往，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最后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找茬和他吵架了。我说了他说我胡思乱想，他说我想多了，他说跟人家就是萍水相逢，觉得还挺不错的，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我自己也觉得是，因为他感兴趣的那个女孩在长沙，那不太可能未来生活有什么交集，而且呢人家在那儿有一份很正式的工作，在银行工作。可是我心里面就是觉得很多的不安和很别扭很难受。我和男票在一起3年的时间了，过去没有发现他是这样，甚至还觉得他是那种比较老实忠诚的那一派，没想到这一次一试在我眼皮底下居然试出了问题哈。我现在该怎么办啊？跟他还是不跟他？人心真的觉得挺复杂的哦。 这种问题这个在以后的婚姻生活当中也会经常遇到， 是吧？ 是的。 对，比如说可能婚姻都已经结婚了，突然某一天你会发现，哎，我们在某一个餐桌上 还有其他的别的陌生的女性可能刚刚认识的，诶，你会发现，诶，你丈夫还好像对人家还多看几眼。 对， 突然有一天你丈夫回来说，诶，我们新来了个女同事如何如何，你会发现有那么几天他嘴边老挂着那个，无意有意的挂着他那个女同事哈， 魂不守舍的。 哎，对对，哎呦，是啊，这一辈子长着呢，这种事情难免会遇到哈。 对对对， 这个怎么办啊？看这种事情。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谈你的这种感受，但是不去猜结果。 嗯， 你可以说，我觉得你对那个女生有点什么那种感觉，我不舒服。 嗯， 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既定的结果去责怪你的这个男朋友。 嗯， 责怪只能带来的是否认，各种解释。 嗯， 所以你所有的谈都无果。这种沟通基本上是无效的， 嗯， 而且在两个人的情感当中，如果这种责难多了的话，对关系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对， 嗯，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还关乎于自己的安全感。你比如说，安全感足的一些人，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哈， 嗯， 他会比较正确的认识、理解和接纳类似的事情，并且发展出一些比较健康的方法来处理。 对， 比如说我们说刚才那种谈话方式， 嗯， 就比较健康。 嗯， 还有的女生或者男生可能直接选择忽略，并且暗地里去经营两个人的关系。 嗯， 所以这就谈到了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系真的是需要经营的。 嗯， 我们往往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借由着彼此的那种兴趣啊，就很有动力互相的去示好。去表达爱意，去各种经营，但是你会发现过了半年或者一年半载之后，基本上就不使劲了，不动脑子了，精力全都用在别的地方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嗯， 应该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原来有个比例叫3322。 嗯， 就是一个人的精力是10分的话，又有3分放在婚姻上。 嗯， 有的人说我放很多，放7分多了。 嗯， 多了反倒不是很好。你有的人，我们做好多咨询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连3分都没有。 嗯， 看似很关注婚姻，没有。我们指的这3分是什么呢？我们真的要去经营，刻意的做一件事情，每星期给一段时间是两个人的。 嗯， 半天一天，甚至有了小孩之后，你都可以有那么半天是你们两个人的。 嗯， 不是3个人的，这个特别关键。如果你会发现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之后，你的婚姻当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强。 嗯， 婚姻的包容度，就是关系的包容度就强，先生甚至都可以跟你交流他的某些感受，这样你们的联盟就稳了，以后这种问题就不会形成这种，就比如说现在的威胁是7，如果做了那个事情之后，威胁可能就是4， 嗯， 就是威胁越来越小，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3322呢？其实还有3是给自己的。 嗯， 啊，这个特别关键，就是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关照得很好，他自己有一大部分的价值和快乐以及安全感的给予自己都能满足的话，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所想出来的是很好的解决策略。 对， 而不是责难。 对， 责难是什么意思呢？责难是表现出我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我又担心。 对， 所以我试图通过攻击你，或者要求你，或者用那个道德枷锁捆住你，让你不去就范，不去做一些事情。 嗯， 这样的话其实是有损害的，所以可以这么分两层走，建设自己的关系，建设自己。这个话题虽然老生常谈啊，都这么说，但是我发现很少有人这么做。 对， 啊，就听完了就完了， 就完了。 对，大家更习惯于发现这种事情就扮演了法官的角色。 嗯， 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得怎么着？ 嗯， 但是大家慢慢的又会发现，婚姻当中你越这样，就跟老举例那个沙子。 嗯， 越 攥得太紧， 太紧就全都流走了， 对， 反倒你捧着会 好一点。 嗯， 就 是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一定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宽容度，甚至可以说有些合作精神， 嗯， 啊，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特别的 紧密 和不一样。 对， 我见过好多关系好的夫妻， 嗯， 他们之间第一个我观察他们的每个人单独的独立性都很好。 嗯， 第二个他们之间好多事情是可以谈的， 嗯， 可以交流的。第三个就是他们之间允许有冲突， 嗯， 但是他们在冲突之后总会再静下来坐下来去聊那个冲突，去解决那个问题，也就是说不积压。你比如说他现在跟男朋友因为这个事儿有所冲突了，这个正常，因为当时我们控制不了情绪嘛。那有没有冲突之后过几天之后再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一谈自己的担忧呢？ 嗯， 你别 就还是刚才说的那个注意啊，别去责怪男朋友，你责怪一定带来他的那种反抗否认。 嗯， 你只谈自己的担忧，你跟他说这就是我的判断，他可能是假的，我希望他是假的，但是我真的为此而担心。 嗯， 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这个就让男朋友干嘛呢，他不能去否定你的这个主观判断， 嗯， 和感受，他就只能来关注你的感受。 嗯， 当他跟你的感受互动上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不就紧了吗？ 对， 那个事情慢慢就淡化了。 对， 其实我们有时候处理事情不是在那个事情上很杂很下功夫， 嗯， 而去绕一下，把别的这个你们两个的关系变强， 嗯， 其他的关系就变弱了。 嗯， 更多的时候是反着的，我们发现他对那个女生感兴趣，我们就收拾他。 对， 一收拾你跟他的关系变弱，他就更跟那边的关系， 对呀， 变强， 对，那边的砝码就重了呀。 对，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重飞播出。 还有一位，这是一位男生啊，他问到的问题。和女朋友在一起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女朋友呢，这个人就是属于长得很好看的那种，所以呢，这个女朋友身边一直是有那种追她的男生。我们在一起之后啊，我会发现她和追她的那些男生多少还都有联系。她明明知道别人是在追她的，但是呢，人家要是给她发个微信啊，给她点个赞啊，或者和她聊点什么说点什么，他立刻就秒回，他是手机不离身的，而且回的时候呢，他还挺开心，还能和别人聊一会儿。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在一块吃饭，晚饭时间，他拿着手机，我问他聊什么呢，他说那个谁谁谁给我发的视频你看，我一看那人就是追他的人嘛，而且不止一个人，两三个追他的，他都可以这样应付着。我呢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和这些男的还这样联系啊，你已经有我了。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就当朋友呗。其实他知道人家追他，我觉得他是不是挺享受这件事儿的，他是不是在这件事儿上会一直这样享受下去，那我怎么办，我该用什么心情对待这件事情，很不舒服，也不愿意吵架，但是确实是不舒服，又不愿意显示自己是那种小心眼儿。嗯， 谁都享受这样的事儿，对吧，被很多人喜欢。 对， 我们都需要这种被喜欢被关注的感觉。首先我提醒这位男生要确认几点哈。 嗯， 第一点，你女朋友有很多人追，证明她很优秀。 嗯， 你如果真找了一个谁都不追的这个女朋友，我估计你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对吧。 是啊是啊。 第二个来讲，你想想现在她跟谁在一起了，就算有再多的人追她，她不是还跟你在一起了吗？ 嗯， 这就足以证明你很优秀，你比那些追她的男人要优秀得多。 嗯， 第三个呢，她不是还让你看那个聊天内容了吗？对吧？ 嗯， 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吗？哎，所以基于这几点来讲，我觉得不用过度担心，没有问题，你应该还感觉有一定的这种荣耀感才对。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强调过多少次了，就是恋爱不是个锁定关系。 嗯， 不是说你跟我在一起你就不能怎么着，你就得怎么着。 嗯， 当然我们说这些道理框框讲出来是对的。 嗯 啊，但是你要用什么来让对方如此呢，你不能用强制性的方法让对方如此，你要用自己对他的好，对关系的建设来把你们的关系加紧加密。 嗯， 不让外头的力量把他给夺走抢走。 嗯 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不管男性和女性在恋爱里边要有竞争意识。 嗯， 这个挺关键的。如果在恋爱当中没有竞争意识的话，或者在婚姻当中没有竞争意识的话，你想想其实也没啥意思了。你觉得这个假设哈， 嗯， 这个男生就觉得这他的女朋友稳稳的就是他的。 嗯嗯， 百分百了， 嗯， 十分之确定。我告诉他，他可能也就享受半年。 嗯， 半年之后他可能就无感。 嗯， 就是太稳定就会杀死一些激情，也会毁掉一段关系。 哦， 就是我们往往老是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追求稳定嘛。 嗯，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正好是稳定破坏了两个人的关系。 嗯， 让两个人之间没有激情，因为稳定有时候就意味着你要符合我的期待。 嗯， 然后你要跟我的预期具有一致性， 那这就是抹杀个性的东西啊。 嗯， 你这样一弄的话，很多人就不舒服了。我变得去妥协你，为了让你安全，我就得怎么着？这个其实对婚姻来讲是一种互损的一种互动，一种人际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讲过深层心理学，它有这么一个概念：一个很漂亮的妻子，跟她老公在一起非常的相爱， 嗯， 但她老公特别没有安全感，是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妻子变胖， 嗯， 变邋遢， 嗯， 不打扮了， 嗯。 你再去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妻子的潜意识在告诉自己，只有这样丈夫才有安全感。 嗯， 啊，他就会有这种变化。这但丈夫是有安全感了，但丈夫不再喜欢妻子了， 对 对吧？ 对， 新的问题又来了。所以我们保有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保有一点点风险， 嗯， 存有一些竞争意识，让自己感就是有点忧患意识是挺好的。 对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好事。 特别是好事。你要觉得你不断的去维护， 嗯， 甚至你这种关系里边存在一些小小的嫉妒， 嗯， 都是特别美的东西。 嗯， 你把嫉妒弄没了，把竞争弄没了，把一些必要的担心弄没了，那完了。那就真的是平淡如水了。 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里有这么一些东西，算是一个调料吧。 对对对。 啊， 对， 也算是能让自己这个不断的对这份情感关注的一些动力吧。 对，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这跟自己的安全感有关系。 嗯，好，谢谢董老师。下面再说哈，有一位这个24岁的女孩子，她说：“我算是结婚2年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我们没有领证，我们只是办了婚礼。可是这2年来呢，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就是越来越觉得不快乐。我现在觉得我们都很年轻，其实我们不知道在一起该怎么过，在一起呢就是吵架，不断的吵架。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啊，领证不重要，那办酒是重要的，而且双方家庭都已经过礼了，就是这个过礼是不是就是都礼品送 交换 一些啊，这个送来送去了。他说最近啊，他说有机会呢见到了一个小姐妹，这个小姐妹呢她就跟我说，我这个根本不算是结婚了哈，因为没有领证。他说我随时可以离开，我动了心思了，我想离开，但是要离开的话就意味着我父母可能会丧失颜面哈，我该怎么办？这个婚姻真的不想过，我也不想要孩子，我也不想和他走下去。 嗯，有时候我们会被问题困住，就是当你认定我们的就是你们的婚姻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钻到这个问题里出不来，而且你可能自己意识不到，你会诱导你身边的朋友给你一些力量，或者是你会刻意的去听那些能给你所谓像解脱呀什么那种力量的人，比如说你们没有法律婚姻，只有是事实婚姻等等的各种这些建议啊，或者是信息也好，似乎让自己有一种可以去解脱、逃离掉这种婚姻的一种信息和愿望在这儿。但是这个会影响你比较客观理性的来判断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们结婚2年在一起有矛盾其实是很正常的。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这个矛盾存在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向内思考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一有问题我们就先向外思考，就是逃离嘛，就是我逃离离开之后觉得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这样的，他不一定要离开这个婚姻，他可以暂时，我们给他一个这种概念，就暂时离开一下这段婚姻，也是给自己一个思考期，先别听姐妹们的一些建议，有时候姐妹们的建议他不是恶意， 对， 但是他也不会考虑很周全，他只会告诉你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从存在的角度来讲，你要想清楚一件事儿，就是你身边有再多的这个高参谋士，最终的责任要你自己负， 可不吗？ 对吧？ 对。 所以从这个点来考虑的话，你应该给自己一些时间，然后想一想你跟先生之间的感情，然后往内思考，用力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们两个之间过得快乐一点，那就要首先要明白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从我的经验里来讲，快乐其实是人的一种能力。我们有时候说我自从结婚之后就不快乐了，这个其实对婚姻来讲不太公平，还有对婚姻那边的人来讲也不太公平。你要想一想你给婚姻能带来什么快乐，这个思考是有必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光等着对方给自己带来快乐， 对，是的， 对吧？ 对， 自己不去给婚姻带来快乐。 对， 再想一想，在婚姻里边，你也是个独立的存在啊。 嗯、 除了婚姻之外，你可以有很多快乐的地方啊， 嗯、 来源呀、 嗯。 你如果说我除了婚姻之外，我也没什么快乐的源泉，我都把所有的快乐的源头都集中在婚姻了，这本身就是投注太重了。 嗯， 投注太重的时候，那个婚姻如果你建设的不好，两个人的关系他承担不了。 嗯， 承担不了，你就开始埋怨婚姻和婚姻里的那个人， 嗯， 就开始出各种问题。 嗯嗯，对，董老师说的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进入婚姻之后，那出现矛盾都想的是，你看他这个人， 嗯， 他这个工资卡也不给我， 嗯， 是吧？ 就是 他这个对我也不好，他回来就知道打打游戏， 嗯， 他跟我多一句话也不愿意说， 嗯。 那男人呢，可能也会觉得，你看看我这个老婆。啊，房子也不好好收拾，这个我的衣服在那儿放了好多天了，也不给我洗干净。 嗯， 就是这个整个就是现在生活过得一团糟。 嗯， 哎，都是这种，就是都是觉得对方不够好，我这日子过得就是不好。 对， 是吧？ 是 这好像是我们人类一个也是算是一个通病啊。很多人在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特别在婚姻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想的是，你看，就是因为他没弄好。 对， 哎呀，他这个人，我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啊？ 叫没有办法就找毛病 啊！对对 对,、 嗯、对， 找着毛病就觉得自己没错。 嗯， 证明自己没错的时候，就开始毁掉一段关系。 嗯， 毁掉一段关系之后就后悔。 嗯， 后悔又来不及。 哎，真是、嗯、那样的话太遗憾了。 对， 不过在这说一下，董老师，这个我们节目里接到过很多这样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办结婚证，在法律上其实并不是夫妻哈，但是当地的这个风俗又是以办酒席为准。 对， 就是有些人是领了结婚证没办酒席，都称自己还没结婚。 对， 是吧？ 对， 说我这个领了证了不算，我因为家里没摆酒，我就不算哈。当然，从法律上来讲，你这个结婚证，那这是对你关系的一个法律保障。 对， 你真的只有这张结婚证，那么你真的要去某一天离婚的时候，你的权益才有保障，或者你不离婚的时候，你婚内的各种法律权益才会有保障。 对， 但是这个风俗上又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嗯、很多人的地区风俗又是必须得摆了酒才算啊。 对， 但是只摆酒没有领证，我们是想提醒大家的。 嗯， 如果你只摆了酒，你没有领证的话。你没有办法保障任何的权益吧？ 嗯，应该是，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事实婚姻这一说。 嗯， 比如说在一起多长时间之后， 嗯， 就算既定的事实婚姻。 哦， 这个咱们就不太清楚了。 哦，对，嗯、那这也是。 对。 但是如果为了法律上你会更稳妥的话，你还是要建议你不要忽略那张纸。 对。对，而且你将来要上户口，小孩上户口，你 是需要结婚证的。 对，需要结婚证的，对。 对对对，很多其实还都是需要结婚证的，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是吧？ 对， 所以建议大家啊，只是摆了酒的，那么一定记得要去领那张法律上认可的结婚证书。 是的， 嗯，谢谢董老师。各位，今夜碎石，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那今晚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互动交流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碎石，情感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还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已经多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烟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